联络线方面呢，西长安街的西向东方向，通惠河北路京通快速一线的出京方向，还有朝阳北路的四五环之间的出城方向，莲花池东路的出城方向，万泉河路的出城方向都是车比较多的。高速方面呢，机场高速东直门桥到五元桥出京方向，京藏高速德胜门桥到清河收费站的出京方向，京城高速来广营桥到主收费站出京方向车辆比较集中。今天是周五，路上的车非常的多，希望大家堵车别堵心，吃喝玩乐大搜索一块伴着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着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啊，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那一朵烟火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各位好，我是夏明。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 哎，今天这朵烟火开得分外的灿烂，是因为有好久没见他了。 你看给他吓的。 真的好久想死您了，我都。来，先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啊，是变异坊的顾问牛金生牛老师，欢迎牛老师。 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金生。 嗯。哎呀，您都跑哪去了，都晒黑了感觉。 没有吧、啊、牛老师最近一段时间特别忙。 是吧， 一直在忙着研制新品酱。 哎呦哎呦，您辛苦，您辛苦， 心不苦命苦啊， 命苦吃着不苦就行。哎，好啊，今天呢，请牛老师来了，所以我们这个周末的私房菜有着落了， 嗯， 对不对？这周末两天想在家里边做点什么呢？咱都可以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一块儿跟牛老师聊聊， 聊聊， 哎，聊聊， 聊聊。 而且今天我们也有一个主题， 嗯， 今儿我们聊这主题，可能不光是您在周末的时候吃了， 哦， 估计您这做完了过年都能吃着。 是吗？ 是不是？ 今儿聊什么主 要？腌菜和酱菜呀、 啊。哦，嗨、哦，你说咸菜得多好、啊？ 哎，对对对对对，对，俗称咸菜。 那不是我说的这个还高一点， 高高大上。 对对对对，和您的身份相符嘛，是不是？哎，我们说说这个咸菜啊，咸菜怎么做？是不这时候是做咸菜的时候吗？这天这么冷，是不是正好、啊？ 这都早过去了， 都过了。 过了，过了时了，早过时了， 早过了 啊！ 哦，那算了，咱不聊这个。 哎，别呀，别，主题是这个 啊。但是这时候已经腌好了，酱好了， 哦， 可以怎么吃？ 哦、 是不是？不一定非得说这时候说谁这时候腌咸菜啊？ 哦， 是不是？ 应该是 一沙冷， 刚入冬的时候， 初冬的时候一沙冷，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哎。现在人们都是后知后觉，哦。 哎 哦， 这个时候， 那是您那时候，现在都忙，后知后觉， 嗯， 对吧？而且你说这个过年的大鱼大肉的， 啊、 腌点自己做的咸菜啊，这个可心、嗯，是不是？ 现在你就差泡辣包蒜了， 是是 是， 是 不是？ 不过不光是这个，因为现在有很多人图省事儿，可能买东西都得到生超里去。对吧，生超里有卖的就去那儿算了。 这词儿都告诉他叫生超。 哎呦。 你说卖蔬菜这菜站不就完了吗，非得生超。 哎呦， 生超。 现在这生超啊、 哎、 真的就是特别的高级。我跟您说一个名字，我不知道您听过这名字没有 啊 叫河马先生。 河马先生。 哎。 哦。 一听多接地气儿。 接地气儿。 是吧、嗯、就是叫河马的易先生，其实不是。 牛老师说。动物园见过， 哎，我这个确实确实是。 那您不一定分出是先生还是女士， 是啊、 这是先生 啊， 河马先生，河马呀、 啊， 它不是那个咱们动物园看那河马， 哦、啊、哦、啊啊， 河是盒子的盒， 哦、啊、哦、啊， 盒子 box 也、啊 yeah, 盒子 啊，生是那个对吧？ 这个大家都知道，嗯、 是生硬的生还是生熟的生？ 生熟的生 啊，是不是、啊？ 鲜是鲜嫩的鲜。 哦，鲜嫩的鲜。 哎，马就是那个河 马 的那 马。 哎啊，对，哎，这说的好， 好， 反正这地儿就是马云的。 哦， 哎，特好。 买鸡鸭鱼肉。加个蔬菜水果， 对对对， 是这意思不？ 包括水产品， 对对对， 生鲜超市 是 这意思。直接说生鲜超市多好， 对对对对， 还弄一河马，你怎么弄一海马？ 不是人家起的名嘛，接地气嘛，为了让您能记 嘛， 对， 嗨，不是就是一咸菜？ 有，别说咸菜，什么都有。 嗯， 而且呢，人家这个现在在北京开了几家店之后啊，在2018年，人家决定再在北京开30家店。 哟。 现在人家正琢磨着，就是又开在哪儿呢？ 选址， 哎， 很重要。 对， 这么高大上的地方，你得选择一种那个商务区。 哟，人家还真不是这么想的，人家是想听取民意。 啊、 现在人家在那个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上做了一个投票， 哦， 就是每个区域都有， 哦， 就是您说您是哪哪哪的，比如说我天通苑的。我是大兴黄村的、 哦、 我是大兴亦庄的、 哦、 我希望那个河马先生能够开到我们家来，您就在上面填这表、 哦、 人家说哪儿的投票最高我们就开在哪儿， 那雇一万个人填 这就别也行、啊、反正现在有几个已经基本上进入到这个备选里边了，比如像望京啊、五道口啊、中关村呢、三里屯啊等等、 啊、 这些地区都在备选上了，而且呢就昨天也说了，说是在那个天通苑那边、 哦、 就是在最后就在投票的时候突然有一天啪一下涨了1000多票，说这怎么回事啊， 因为那边居民聚区， 哎没错， 人多， 哎 哎，你要像我们家门口的河边他保证不开， 嗯， 卖谁的呀， 对没错， 是不是， 对对对是，所以这个聚集区啊，而且现在您说的居民聚集区啊特别多， 是啊， 真的挺多的， 确实。 而且呢，说句实话，就是为什么河马先生这么受欢迎啊？就是因为，您只要在河马先生的3公里的这个范围内啊， 哦， 人家是30分钟保证送到您家，您不用去那儿逛，直接在网上下单就可以了。 还没有小费？ 没小费。 哦。 啊啊，有没有小费？这个不知道啊。我们家那片不是没有吗？啊， 我不知道，我帮你填这表。 牛老师竟给你挖坑， 他就跟我挖坑，你不知道？ 不是，现在主要是这些店我们家没有，我没体验过，所以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投票的，嗯，就是让他开到我们家去。现在有的有这个丰台的大成店、海淀的小营店、大兴的亦庄世纪店，还有朝阳区的十里铺店和东坝店。 咱们借着这节目。借着这个麦克咱们忽悠忽悠、 哎、 忽 悠忽悠， 哎，让别人呢帮你填填票， 呼吁呼吁啊、 哦哦、不是、哦、我说错了，呼吁 呼吁啊，这个今天确实就是在咱们的公众平台上，在我们自己的啊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自己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您回复河马，河马就是河马先生的前面那河马，河是盒子的河啊，昨天好多朋友都直接发那河马动物园那河马出来了，盒子的河生河马，马是、那个、 马 云的 马 啊，河马 马是对的， 哎， 这盒子不对，但是这就是有容易让人联想， 是的、 哎、 是的， 是不是、 哎、 但是这个呢就更能深入人心， 对对对， 是不是，一说河马、 嗯、 嘿，这动物园改超市了， 哎，就是您回复河马这两个字啊，您就可以参与投票了，而且呢参与投票还有机会获得河马提供的小礼品，而且这个我听他们说这个我不知道啊，说那个有河马先生的那个地儿啊都叫什么、 啊、 什么河马房，这不是有学区房吗、 哦、 对吧，人家有那个地儿的，有这个超市的这地儿的都叫河马房， 嘿，这更像了， 好， 这更像了，有还有叫像房的 啊， 更像了、 哎、反正好事啊，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河马，您投投票看您是哪儿的啊、 嗯、没错，而且牛老师一来真的，因为这段时间牛老师特别忙啊，今天晚上您可能在某电视台的节目当中又能够看到牛老师的身影，所以今天能来很多的听众也非常开心， 嗯， 谢谢， 最开始的时候就太多的人都问了各种各样关于啊鸡酸菜呀、啊、弄咸菜呀、啊、怎么做什么食材啊，各种问题都来了，先来说一个这吧，无人相告，说八卦一下啊，牛老师是北京人还是天津人呢？但听口音像北京人。说到咸菜，我奶奶今年93了， 这个咸菜呀、啊、就吃六必居的。我们家老头65了，隔三差五的还得往前门跑，就为了买六必居的酱菜。 嗯嗯， 真是，这是老北京喜欢吃六必居的。你看我也是老北京， 嗯 啊，但是我呢更喜欢吃 自己做的， 田园的 啊、哦，那一样一样。 这个独角鸡那酱菜啊， 是是是 各个守着那个地方，六必居的好， 嗯、 田园的好，桂新斋的也好， 对对对， 都非常好。嗯，其实呢，北京的咸菜，其实这咸菜在北京人的餐桌上应该是小鸭桌的菜。 是， 您早上起早点 就是粥， 是吧？咱甭管是豆浆一样，吃牛奶一样，那甜不嗦嗦的，有两根小咸菜， 哎， 是不是？来碗豆汁儿，有两根咸菜， 嗯， 是不是？长口， 嗯， 吃完了就利索清爽。 嗯，哎，您小时候就是买那田园的酱菜啊？ 那是偶尔。 那个算贵是吗？还是 当然了，因为过去北京人不能说百分之百，几乎是家家家、 嗯、 都得入冬了，都得有缸咸菜 哦，自己做 你至少都会腌削了红， 对 哦、 嗯，然后削了红 买的就还有便宜的什么疙瘩皮呀、啊， 对对对， 啊大腌萝卜呀、 嗯， 啊水疙瘩呀， 嗯， 哎、是这个， 嗯， 哎再好一点呢，酱疙瘩呀，熟疙瘩的呀。啊，酱黄瓜、酱瓜啊，八宝菜这就多了。 哎，说句实话，这个我小时候啊，我大概六七岁的时候有一点点的记忆， 嗯、 我们家自己会腌点这个咸菜。 嗯， 不是你们家家家都腌，北京也一样。 对， 为什么呀？它得过冬。 对， 但是等我大了就没有了，到我就是六七八岁之后就再也没有腌过了。 北京人也是，近二三十年。 嗯、 我说这是近二三十年，你看、 嗯、 这二三十年一翻过来， 正好把我扩进去了， 对吧？ 嗯、 上个世纪了， 是 腌咸菜的基本上都 越来越少了， 没啥了。 嗯， 一个是忙，更多的是因为家里边的老人都相继的故去了。像我们这个岁数的， 嗯， 谁没事还腌咸菜呀、啊？吃不了几口， 嗯。 是不是吃不了几口，然后去买疙瘩就得了？ 对， 是不是现在都是成包了？一来就是榨菜。 对， 那过去那儿给你切好的榨菜丝儿没有、 嗯， 你得到那儿买四毛四一斤榨菜，那还哎坐飞机来的呢，是不是？ 嗯、 是是是，A N 也是我们一老听众，当然、 嗯、 他现在在南方 哦， 还听着咱们的节目。 嘿， 他说了，深圳，腌咸菜现在正当时。因为您前些日子不是也去过吗？ 对， 他说这今天我看我们家对面那楼，哇、哦，亮了好多雪里红 啊，是得亮，因为那边呢，现在呢刚有点凉。 哦、 我头一日子去，他们最低的最冷的时候了，十八九度。 哇， 十八九度， 嗯， 那东西你哪亮得了啊、 嗯？ 而且那边又潮啊， 嗯， 也不冷啊、 嗯， 所以亮不了。 那边不都是晾香肠吗？ 不是，那边晾香肠的少。 哦， 你要到其他地方，像四川什么的晾香肠的多。 湖南， 啊，这些地方晾香肠的多。 哦、嗯， 湖南、湖北啊，这晾香肠的多。 嗯，苍鹰说了，今儿咱们都吃海参，不吃咸菜。 哟，那海参是，那咸菜烧海参也好，是不是？ 啊，真的吗？我都没吃过。 真的假的呀？ 不是，在牛老师那儿，什么都能做到一块儿。 这你怎么说、 啊、 是不是？ 对对对对 对。哎，那个牛老师，咱说着现在腌咸菜的少了 啊。 但是说句实话，现在的年轻人还挺喜欢在家自己捣鼓点东西的，比如说，学烘焙的特别多、 嗯， 小女孩自己做，包括您别说烘焙的那些面包、蛋糕什么的，那都二说啊，驴打滚人家在家自己做， 那驴打滚也没有什么复杂的。你有什么复杂的？咱这驴打滚没有什么复杂的。 我觉得 弄点黄米面，或者江米面，现在有现成的。您到自由市场都有卖的，黄米面、盐、 嗯、 面、江米面都有。您买回去，顶多不就活活蒸个窝头。 嗯， 黄豆是吧、 嗯？ 有先炒熟了，也有直接生的，打成粉、 嗯、 烤出来的、 嗯， 也有炒熟黄豆碾出来的，这不行了。豆沙馅市场有的是卖成包的。 嗯。 红糖有现成的， 嗯， 您还有啥？桂花酱有现成的， 嗯， 您买回来会蒸窝头的不都会蒸这个？蒸完了以后铺上点案板，撒上点豆面，搁上个这黏窝头，干不干吧？擀吧擀吧，卷上点豆沙馅，是吧？蘸点黄豆面，这不是驴打滚了吗？豆面糕了就有了。 哦， 所以这也没有比那烘焙可能还省事儿呢。 哎， 哦， 来来， 再考哥哥一个。 其实我觉得吧，您说那个特别对 啊， 驴打滚太难做了，特别的难做。我觉得还有一个比它更难做的， 您说 炸油条啊，多难做呀！哎呦，忒费劲了。 炸油条也不费劲，就是费事儿。 哦， 它不费劲，费事儿。 哦，我以为 是 费油呢。 费油也不是，它费事儿。关键什么？你家里边有小两口， 嗯， 您为吃根油条，头天把面和好了， 嗯， 是吧？现在人家外边买没有反碱盐，咱自己家里可以使反碱盐， 嗯， 是不是？和好了二斤面，您和您不能和一疙瘩吧？至少您得找着，至少也得一斤面吧？ 对， 一斤面和了半天又没什么劲。你要真出二斤面炸完了吃不了干嘛的呀， 嗯， 留着等着下回吃饺子吃，是不是？ 对， 是不是费了半天劲两根油条，不如到楼底下那早点铺弄两根吃热乎的，刚出锅您吃完抹嘴走人了， 嗯， 这您好又得和面，是吧？又得醒面，一会儿又得刷，又得切条，又得炸，炸完了以后吃了半天就两根油条配碗豆浆，然后再刷锅去，这油呢弄一锅油， 您看 怎么办？还得找地儿搁着， 这那是不能倒喽。 倒了可惜了的， 对、 啊，花钱买来的，咱那日子还得过呢。 这人家享受的是过程。 听哥这意思了吧？啊、你有这闲工夫，你还不是去楼下买呢？ 得啊，今天我们主要聊的就是去哪儿买咸菜，是吧？ 没有 谁说的，我们在家做咸菜。你看 Tony 就说了，本人80后啊，小时候奶奶家大杂院每年都是雪里红、糖蒜。是米醋的，不是白醋的哦。 嗯， 就是那糖蒜是用米醋做的 啊， 不是白醋做的。 真聪明，真明白，谁家是白醋弄啊？ 要拿白醋做，那就不是糖蒜了。 不好意思啊，我没做过糖蒜。 你别等着，吃完再吃完再算了。 对对对， 姥姥家每年都是酱甘露，都特别的好吃。哎呦， 那个、 很多年没有。甘露是什么呀？是那螺丝段吗？ 宝塔菜、螺丝菜。 哦、 我们北京不叫甘露的，刚露。 刚露， 哎， 哦， 甘露什么叫甘露？下雨啊？ 甘露寺嘛。 啊，甘露寺是、哦、一会儿乔玄，乔老爷我来了。 哎，像这甘露现在能在市面上买到新鲜？ 现在没有了，新就是每年的，比如光节前后就开始北京市场就有了。宝、 哦、 草菜 哦， 哎，螺丝菜 哦， 哎，甘露。 哦，甘露， 哎，北京人叫白叫甘露，其实叫甘露。 哦，明白了。 哎，还有什么银苗？ 嗯， 这就一类型了。银苗啊， 是什么？ 也跟那甘露差不多，直的叫银苗。 哦，直的就叫银苗。 对啊。 哦， 那个哎，酱完了才好吃呢。 哦， 是吧？ 没见过。 下回我请客， 就吃它呀。 对了， 全是咸菜。 不是，我还得给你带俩烧饼。 啊，对，得有， 是不是？然后还得给老瓶北冰洋。 哎，对， 为什么？说这卤不要钱，多喝两碗，咸了，齁着了。 那个安就说了，今儿早上我们老公哈、啊、吃海参还吃咸菜呢，说海参呢就得就咸菜吃。 你瞧，这 别闹啊，别闹、啊， 这回遇着真的了， 别闹、啊。 哎，先教我们一个。那个怎么的，这咸菜的做法呗？嗯， 你比如 挑一种，挑一种，港露， 甘露 买不着了， 酱甘露现在买不着，这您今天听了明年再做呗， 嘿， 是吧？买回来以后您得洗干净了吧？ 嗯， 洗干了以后先拿盐拿了，拿盐得多拿，杀出来水以后再给它洗净，然后黄酱、酱油、糖。第一是够咸度、 嗯、 够甜度、 嗯、 然后拌匀腌上就成了，基本上前提是拿盐先搓完了、 嗯、 腌他们三两天，然后把这汤闭了洗一道、 嗯、 控净了再拿这盐，有十来天就拿下了。 哦， 这最简单的，你要吃爆腌的就直接拿酱油泡泡三天就能吃。 嗯， 酱油老抽啊，再加点盐再加点糖，您拌匀了一腌，三天你就能吃爆烟了，好吃着呢。 哦， 啊， 哦，哎，您说那酱菜和这个咸菜，或者说是那是什么那叫腌菜，它不同的地方是不是就是用了那黄酱 啊？黄酱、酱油啊。 哦，凡是 酱油 带黄酱、酱油 渗出来 的都算酱 菜。传统说的清酱就是酱油，酱里边渗出的汁儿， 哦， 就是酱油的前身叫清酱。一般来说就是黄酱和甜面酱 哦 就行了，更多都是黄酱居多。 哦， 说，那听您说，我觉得今天这咸菜没什么可说的，真的。 哎，不一定， 咱要不聊点肉吧？ 哎，不，一会儿 咸菜，你看啊，你别说咸菜没得说， 有 啊，腌的咸胡萝卜，有过去有好多吃食里边得带着， 嗯， 是吧？你腌的水疙瘩，那水疙瘩不是拿过去使，那切成疙瘩丝儿，水芥丝儿， 嗯， 来弄点肉。弄点肉，五花肉有了，是吧？来点黄豆，是不是？您再一炒， 对， 那就不一样了， 对， 是吧？有爱这口了，有人不爱吃鲍鱼，爱吃这口， 对， 你信不信？ 信。 您想，包括腌的那雪里红， 嗯， 啊，这简单的往里放点黄豆， 嗯， 复杂的炒肉末什么的都好吃。 哎呀，这好，这好。 肉末雪菜有了，哎，赵伯炒完雪菜以后怎么样？再咕子条黄鱼， 嗯，哎呀。 你看，搁点咕嘟点咕嘟块豆腐， 嗯， 你看我们北京说的土话， 嗯， 咕嘟， 嗯， 咕嘟块豆腐， 嗯， 因为炒了一盘子雪里红没吃完，还剩一点，晚上吃什么？吃米饭，加个菜吧，有点味儿的，有滋有味儿的，掰块豆腐搁里边，加上点开水一煮，您猜怎么着？有味儿了。 对， 哎呦，还真能凑。 雪里红熬豆腐， 哎不，好吃，好吃， 是不是？ 是是是。 煮点白提热汤面，加点水，你把这搁里边，它就雪菜面了。 哦， 它这个它可以变化。 对， 行行行。 哎， 嗯， 它关键是可以变化。 哎，牛老师，我觉得吧，就是咱们除了聊一聊您，比如说您跟花花，您小时候你们吃过的那些咸菜怎么做哈？ 嗯， 您也聊一聊四川的那个咸菜怎么做？ 四川没有什么咸菜，就是泡菜。 对，就是泡菜，泡菜。泡菜， 四川有什么菜？泡菜 啊、嗯，哎，为什么那个叫泡菜，咱们这边都叫咸菜呢？ 地域不同，说话不同 啊，就这个呀？嗯、 对啊， 哦，制作上没什么区别， 那也是咸菜，也是水泡出来。我们那个水腌的雪里红，它有加水，它也有加水、啊、也是泡出来，就是直咸。人家那里边呢，又有姜，又有蒜，又有糖， 嗯， 又有花椒，又有辣椒， 嗯， 然后它发酵了以后， 嗯。 人家那个盐台上都有水，上面得盖上盖， 嗯， 它得热气产生了以后发酵了， 嗯， 有酸味了。泡菜我们这可以敞着缸盖，用不着，顶多那块大石头俄罗斯往里边一压，不用盖都没事，盖着就干净点，不盖着浮头有点土。但是谁吃的时候不洗呀、啊？都得洗。 对， 讲究点，吃咸菜不能吃齁咸。 对， 这咸菜得拔了咸，然后攥了、 嗯、 再炒着吃， 嗯， 是吧？最起码的，简单点说，你得泼个辣椒油啊！ 哎， 简单点说，泼个辣椒油啊！你看现在饭馆的这些年了，都卖什么呀？ 嗯、 腌萝卜皮， 嗯， 是不是？ 对， 楼饭馆都卖腌萝卜皮，我有时候一瞧不吃，为什么呀？不会腌。 哦， 外边那层老皮连去都不给你去，你想他没吃过腌萝卜皮的，给你腌萝卜皮，不捣乱的吗？ 哦、 那层老皮的给人。削下去，因为上面还能瞧那色的东西呢。 那这样一会儿，要不这时段时间不太够了。 嗯， 下一时段一开始就跟我们说说这萝卜皮怎么腌。 那好办， 行吗？ 可以。 那不是说 哎， 说时迟那时快，就吃上了。 嗯， 全是花啊！发信息说了，说现在外面好多卖那糖蒜都是白醋腌的，哎呀，可难吃了。另外，李师傅发信息说，咸菜比较爱吃鬼子姜。哇，脆生，尤其是拌粥吃，好吃死了。另外一位朋友，我怀疑应该是一位漂亮女士啊，发信息感谢小胖，说上次就因为小胖在节目当中教的怎么做西红柿炒鸡蛋的做法，他就按照小胖这种做法，而且为了上保险专门买的有机西红柿，哇，炒完了那个味儿好吃的哟。 别信我，正苦今天来了，我是偷他的意教的您，而且他、对吧？ 传播是就传播的正能量， 对对 对, 对, 对， 就得给你点赞， 我是他声音上的徒弟啊！哎，一会儿这样吧，也教教我们弄那个糖蒜怎么弄呗，在家里边自己做。 这个咱真 哎，时间不够，先进广告。 好， 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方能成就良心企业。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麦德龙又开新店啦！北京丽水桥商场1月17日盛大开业，优享会会员专享3件95折，精选商品6件最低8折，购物满488还送88元折扣券，快来朝阳区安利路3号1幢1层购物吧！ 斯柯达柯迪亚克新年有礼，七座大空间，七乐无穷。 一月一日至二月十五日购车，符合条件，低至三成首付，享两年零利率，更有5000元置换补贴等。详询当地经销商。 Skoda。 盼望着，盼望着，新年的脚步近了。 新年是感恩的季节，感谢家庭，让爱与成长无处不在。 感谢经历，让我们学会责任与担当。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您，感恩生活，用心回馈。 八达岭奥莱2018新年回馈季开始了， 全球名品开年特卖，消费满额有惊喜， 快来八达岭奥莱为家人挑选一份新年礼物吧。 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17:30，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旅游天气预报。我们要请出北京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刘工，为我们介绍一下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刘工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哎，麻烦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马上就到周末了，这个即将到来这个周末呢，全国啊依旧保持着雨雪稀少的格局，只是在这个全国其他地方啊，雨雪只是个点缀，主要是集中在新疆北部、青海南部、贵州西部这些地方呢，有小雪或者已加雪，这个其他地方呢，基本上大部分都是以晴为主的天气，尤其是西北、华北一直到中东部，大部分地区雨雪是来不了的。但是呢，值得注意的是，随着静稳天气形势的逐渐建立，华北啊、黄淮、陕西、关中、长江中下游地区，从13号到17号呢，这段时间恐怕能见度就不会太好了，有些地方会出现雾或者霾，尤其这个周末12号，就是今天夜间到14号，总体呢比较差，这样的话呢对交通出行啊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大家呢一定要做好准备。至于下雪呢，还是要到15号到16号，大部分地方呢主要是这个以降水为主，因为这几天呢气温回升比较快，所以话呢大部分地方就是降雨强度都不是很大，以这个小雨量低为主，这样的话呢对交通出行不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至于北京和华北和这个河北京津地区啊，今天的话呢气温上升比较快，今天的最高气温达到了 3.6 度，比昨天高了5度左右。那么呢，明天呢，气温并没有太大的变化。明天中午的最高气温在3度上下，早晨的最低气温在零下8度左右。从这个明天夜间，也就是14号凌晨开始，北京的能见度也会继续转差。预计啊，14号白天，能见度呢城区在5到6公里，东部南部区2到3公里，到15号早晨能见度还会差一些，城区呢基本上是3到4公里，东部南部地区1到2公里，个别地区小1公里，像这样的能见度呢不会给大家的出行带来明显的影响。主持人。 好的，谢谢刘工非常详细的介绍，也祝您周末快乐。 谢谢 刘工。 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我要保持青春活力，爱车也要保持好状态。 爱车的健康，人保直销车险来帮忙。 同仁保直销车险，报废满额免费享 4S 店爱车保养服务，原厂机油超长质保。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再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面上的情况啊，目前城市路网的交通压力仍然在不断的上升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环路方面，东西二环的北段双方向，东西三环的北段双方向，还有东西四环的北段北向南，还有北三环北四环的东段东向西，北五环的功德寺桥到建亭桥西向东，以上路段都是行驶缓慢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常年加班劳累， 今天回家有代驾司机等候， 朋友聚会敞开喝，今天回家有代驾司机恭候。 三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来电测算车险保费就送100元代驾券。在寒冷的日子里，人保直销车险伴您暖心出行， 快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吧！还有保养、洗车、带饭、验车、理赔等多重服务哟。 没有过不去的晚高峰，只有煮不好的家常味。厨房秘籍尽在吃喝。 17:35，欢迎各位回来，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和您聊一聊我们在家里边腌咸菜。我是夏明，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我们敬爱的牛金生牛老师，欢迎老师。 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金生。 一说咸菜，哎呀，大家就聊的可多了，可多。当然也有问您什么什么菜怎么做的，咱们一会儿含在节目里头一直说。 好， 全是花又说了，因为刚才咱们不是说嘛，全是花说了，现在在很多地方卖那糖蒜 啊 都不是拿什么什么醋腌的啊，所以不好吃。他说不好意思啊，我开车呢。那个我接着说啊，我们都是自己在家腌糖蒜，米醋啊、绵白糖啊、蜂蜜啊，但是不容易上色。请牛老师能不能指点一下？好的，就是他这话题，咱们就先来说说在家里自己腌糖蒜的事儿。 就是人家刚才这个说的非常好，就是刚才这朋友全是花、 全是花、 全是花说的非常好。其实我觉得您这里边要差点东西。 老抽， 呸！你不是上色吗？ 油漆色儿更重，直接倒点墨汁得了。 不可食用啊， 是不是？都挺好，这个糖蒜色儿真别太重了。 哦， 您这米醋要浓一些，真正的米醋很浓的。当然过去我们有熏醋。 熏醋， 哎，我们北京有熏醋， 哦， 那个才好吃呢。 现在超市买不着 了， 明 儿你向那酿造厂建议，让他们给总给咱做点 熏醋， 恢复老品种，这才好吃呢。 嗯， 哎，再来点梨。 这腌糖蒜里边放点梨。 对了， 什么梨啊？ 硝梨呀、啊， 库尔勒香梨行吗？ 太甜了， 红硝梨那不是我们北京的玩意儿行吗？哎，来点红硝梨，你放心，你这跟这花这全是花，哎，就说就成了。其实就、 哦、 它腌就非常好了。 哦， 哎，加点梨就齐了。哎， 那咱们再借着另外一位朋友说腌菜的这个，咱们再接着说。这位朋友叫娜娜，他说我们家每年啊都腌制咸菜。有秋后拉秧的小黄瓜、干喽，还有鬼子姜、辣椒、姜、花生米等等，先爆腌一天，去水，酱油和糖熬开放凉，倒入白酒一起腌，最后倒入熟油，两天之后就可以吃了，脆脆的，哎呀，可好吃了！ 我听着不错、啊， 这还是真是内行 哦。 内行，而且那个酱油什么一定熬开了以后，那熟油大你两天不是不能吃，能吃。这个前提不是爆烟一天，爆烟一天达不到，您得搁多少盐呀、啊？就是腌完了以后，应该这东西是什么呀？要先，前提是先晾，洗干净了，该去的里边萝卜什么的，哎，在拉条之前先得去须了，你妈都收拾干净，洗净了以后，然后加盐。一般最好讲先用风脱水，先把用风给它吹，吹蔫了您再 加盐， 这个很重要。 哎，这再加盐，把它杀完水以后，再控了盐水，再熬好的酱油。这个熬酱里边呢，就是如果有鲜辣椒，愿意吃那小米辣这一类特别辣的辣椒的时候，多搁点儿。哎，要不然你就搁点干椒就行了。然后一定是熟油晾凉了，椒上面匀盖好喽。这东西它出来就好，时间还能长，而且好好吃。 嗯， 这个西北腌菜更多用这方法。 嗯，好啊，这个咱们说着腌菜的时候也聊着别的啊。怒放说了，牛老师您好，您那个西红柿炒鸡蛋的做法能不能再详细的说一次？我知道已经说了好几次了，特不好意思啊，但是哪次我也没听全，所以到现在我也不会做，不知道能不能说一次就一次。 就跟刚才放广告，牛老师出去，我们摄像小哥就跟牛老师说：“牛老师，您这西红柿炒鸡蛋哪个秘籍？您跟我说一下呗。”闹老子，我到现在都不会做。 其实这个呢，这朋友您好，感谢您这么信任我，信任这节目。其实呢，夏明同学已经把这个完全学会了， 真谛 学会了，真的真是， 嗯， 没问题。 真的假的呀？ 不是，我从来不说假的。 真是让熊丽说，我还不太信呢。 那我就这个说一说牛老师教给我是怎么做的，我也教给您，我亲自实验过啊，确实好吃。现在就是全是这么做了。首先呢，您买西红柿的时候呢，尽量买那沙瓤里边水稍微多点的，别买那太干瘪的 硬芯儿。 对对，您那种就没水的、没汁水的最好别用啊。而且呢，西红柿别买那小的圣女果啊，那可做不了。然后呢，您回家之后呢，先在这个小屁股根那儿呢，先打一十字小口。放在开水里边让它去皮，开十字小口呢，这个一烫马上这皮就掉了，非常方便。这个时候呢，这个鸡蛋呀、啊、别加盐啊，直接拌好了之后放在那儿备用。这个去完皮的这个西红柿呢，您切滚刀块也可以，或者说您想吃西红柿的话也可以，您切的四四方方的也挺好看的那种的都可以啊。我的做法呢，一般就是西红柿全部都是碎了，全烂了，跟这个鸡蛋呢全都融合在一起了，拌米饭巨好吃。所以呢，我一开始就会把西红柿炒得稍微烂乎一点，锅里放油，加上一点葱，这个葱呢爆出有香味了之后呢，就把您切的这西红柿扒拉进去之后呢，哗哗哗炒一炒。如果您希望西红柿能够有成块的，这个时候就把鸡蛋直接加进去了。如果您也像我这样的，喜欢这个汁儿多一点的，能够包裹住鸡蛋的，就把它熬出汤之后，再把鸡蛋，哎，等会儿，最重要的一步给忘了， 没炒鸡蛋， 没有，啊，对，没炒鸡蛋。在炒西红柿之前啊，先把鸡蛋炒了，这个油温得够啊，要不烹不起来。这个鸡蛋您得稍微蓬松一点，是吧？是油温得够吧？啊，对，您说， 说的哪？可能是今天因为我在现场， 有点紧张， 有点小紧张。 哎呀， 都炒熟了， 哎，都炒熟了， 忘了 鸡蛋忘了、啊。 哎，这时候你看。不用炒了，鸡蛋直接甩上、 哦、 甩果， 哎，也行， 也行， 哎，这是非常规做法啊。我的做法呢，还是先把鸡蛋炒熟了，然后再把西红柿放里边炒，然后炒的出汤了之后，这时候关键的一点来了，加盐。一般西红柿炒鸡蛋呢，咱的盐可能放的都会少一点，而且再加点糖，因为这是提出来的那鲜味嘛，觉得哎有点甜甜的，这不用加糖，就把这盐按您平时量多加一倍就可以，咵放进去，甭嫌多，使劲放，当然也别太多啊，使劲放，比您平时一倍啪放进去，放进去之后呢，这个时候哎稍微的炖一下，马上把鸡蛋放进去，啪啪啪抖两下锅啊，这个西红柿那汁儿都已经和鸡蛋啊充分的包裹在一起了，直接出锅，不用加任何东西了，什么都不用加了，非常好吃，西红柿的那种甜味儿，鸡蛋的那种特有的香味儿全都出来了。 嗯， 这就是牛老师版的西红柿炒鸡蛋，当然我的复述可能会有一些偏颇啊，但是基本差不离，我在家也是这么做，非常好吃。 说的非常好， 嗯， 就是我就是没有啪啪啪。 你看无人相告说了，我刚从超市出来， 正好听你们几位说这西红柿炒鸡蛋怎么做的，行，回家我就做西红柿炒鸡蛋。好，非常好。 哎呀，好，那这个我们今天呢，除了西红柿炒鸡蛋，我们主要说的是咸菜啊。这个你看，苍鹰也说了，说我自己做的萝卜，还给我们发来照片。 嗯， 盐，哎，这是不是从一半读的我？说盐先把切好、哦、用盐先把切好的萝卜腌上一小时之后呢，沥出水来，然后放入辣椒面，少许的糖白醋，24小时之后就可以吃了，可好可好吃了，经常当饭吃。 这个有点接近于那个韩国泡菜了。 哦 啊，就是我们的辣萝卜干、辣萝卜条、辣萝卜片、 嗯、 哎，这是爆腌的、 嗯、 啊，过去我们那时候呢是有使辣椒面的，有使辣椒糊的，哎，那这要好吃了，咱们这瞎聊啊、 嗯、 也是聊腌咸菜、嗯、辣萝卜干，您那萝卜得把这须儿爆干净了， 嗯， 拉成条，先呀封刺了两天，让它裂出了以后洗干净，空净了钻子，这您的糖啊、辣椒糊啊， 对对对， 一拌匀了，一蒸缸，辣萝卜干了。 哎， 这位朋友说的非常好，爆烟的挺好、 哦， 挺地道。但是现在辣椒糊好像不太好买。是不是？那没有辣椒糊，我就来点盐呗。 嗯， 然后呢，您来点辣椒面，细辣椒面。 对， 当然，辣椒面最好的是您自己。 嗯， 辣椒，哎，去了籽儿以后，锅里边备的。 嗯， 备香了以后，给它擀碎了的，再拌进去，它有特殊的香味儿的。 所以你发现了吗，小胖？就是咱们的家常做法，因为牛老师要不说大师就是大师呢。 嗯， 每每咱们说完了一些家常做法之后。它其实就是点睛的加一点咱们没有想到的东西、 哎、 其实这些东西呢都相对简单、 哎、 但是就因为加完了以后瞬间不一样了， 对，西红柿炒鸡蛋，哎，你蛋没炒呢，哎呀，太重要了，真是啊！哎，说到萝卜了，咱上一时段不是说那个萝卜皮怎么腌、 嗯、 您教教我们呗， 您到当咸菜吃爆腌的，就是您把萝卜先洗干净了，家里不是有爆刀吗，是吧， 嗯， 您用爆刀把这个萝卜了，咱们一般我们北京人吃的都是什么呀，全是心里美，冬天都吃心里美、 嗯、 现在有象牙白多，您象牙白也一样都可以吃这萝卜皮， 嗯， 把表皮的心儿还有那层表皮的皮儿刮下去， 那不要 不要， 嗯， 那个说白了不是忒干净， 嗯， 是吧，洗也差点劲， 嗯 啊，然后呢您呢把这个萝卜皮拿刀啊切下来， 嗯， 然后不管怎么切，片儿片片儿也行，切条儿也行，直接加盐杀上它， 嗯， 盖上盖儿甭管它了，一晚上就成，第二天清水一漂，萝卜气去去，把这汤控出去，控干了啊，酱油醋一拌，酱油醋泼个辣椒油，愿吃甜的加点糖就齐了，爆烟 了。哦，爆烟， 爆烟的萝卜皮、嗯、这个齐了、 嗯、哦， 哎，当然你要使呢，现在酱油也好啊，好的生抽，哎，都大家都知道，来点一品鲜， 嗯， 哎，来点醋，来两滴的香油就行了。 嗯， 说我还想吃点各色的， 嗯、 那您搁点多搁点葱丝儿，这时候大葱也甜，多搁点大葱丝儿的，来点香菜段带一拌， 嗯， 就另个味儿。我要吃麻辣的，来点红油，来点花椒面，再一拌、 嗯、 又另个味儿。 嗯， 这个就是没萝卜条可以千变万化，嗯、 真是。哎，你说为什么牛老师每次来上节目就说个咸菜我都那么饿呢， 是可说呢， 是吧， 我一直想着涮羊肉配咸菜得多好吃啊，这个 行，来，那咱们先不说咸菜了 啊， 嗯，当然了，这个问题您也可以让您电波当中的徒弟让他说也一样、啊、刘海滨说，牛老师，咱那麻辣烫糕怎么做麻辣烫啊，我买了咱们那个了，我就一直备着，就等您来教我怎么使呢， 这个其实就可以通过点播，哎，让小胖介绍他啊实战经验啊，小胖做实战经验，其实就是咱玩笑归玩笑，您、 啊、 现在刚才说的这会儿季节吃山药多好啊， 嗯， 哎， 您把山药一去了皮， 嗯， 滚刀块一切，热油一炸，炸完了拿那麻辣蛋糕一烧， 哎呦， 哎呦，这个 又教你一个， 这个没真没这么吃过， 爱吃还有小芋头， 嗯。 红薯都可以 哦， 哎，特别简单。还有豆腐，你比如说，我们买点豆腐切成条，炸成条， 嗯， 豆腐条，或者豆干炸成条， 嗯， 跟这山药一块儿， 您要觉得色儿比较单调，配点柿子椒条， 嗯， 来点蒜苔，麻辣烫钩在锅里卸开了一半，加上够只要够咸儿就 OK 了， 嗯， 搁上盐够咸儿，这菜就好吃， 嗯， 想吃烂乎的你就加点汤咕嘟咕嘟，一样好吃， 嗯， 哎呀， 得剩下的时间交给你吧。 牛老师说这是素的， 这素的部分做完啊。这当然是半成品啊，牛老师说的那是半成品啊，您先别着急往锅里放的啊，因为这边您还得准备点肉啊。 嘿，地道 是吧，您可以买点这个鸡翅膀啊，当然这个也得处理一下，这个锅油炸也可以，或者先搁到那个高压锅里压一下也行，非常快啊，但是别压到脱骨了啊，一脱骨您那炒就没法炒了。然后比如说您爱吃还有什么鲍鱼啊啊，海参这时候也可以来点了，是吧？还有那个五花肉啊啊，那个，哎呦什么，反正您喜欢吃的肉吧，都弄一弄啊，把它这个就是全做，基本上熟了，快熟了啊。这个时候呢，起油锅，多放点油，一瓶这个麻辣烫膏，啪啪啪啪全倒进去， 火。 不，一瓶都不一定够的， 主要你那肉太多。 对，您要那东西多吧，您可能得两瓶，一瓶啪啪啪全掉进去。倒进去之后呢，把您这个处理好的这些半成品啊，肉啊、素的，先放肉的，啪啪啪啪一炒，再放素的，呱呱呱呱一炒，直接出锅，倍儿好吃的麻辣香锅，绝对比外边不能说就是好吃多少倍啊，但是绝对比外边的地道干净。 对， 哎。后边俩字儿，干净， 对， 没问题。 对， 要说地道不敢说， 嗯， 为什么？他因为他一说，啪啪啪啪啪啪啪，是吧？我没这个。你比如说使这麻辣烫膏， 嗯 啊，你比如菜花， 嗯， 刚才咱说的山药， 嗯 啊，咱说的芋头，是吧？炸过的豆腐， 嗯 啊，包括里边你买的小的那个泥肠， 嗯， 甭管鸡的泥肠、猪的泥肠， 嗯， 这都可以弄成一混合的，拿热油分别的给它煸了。盛出来，把这油倒出去，锅里边您加上点汤，把这个烧开了。现在不是有那个浓汤宝吗？炖点浓汤宝宝，开了锅以后，您把这个再搁锅里边略微一烧，再盛出来。你当然可以提前泡点粉条了，您也可以准备点方便面，干嘛？这菜盛完了以后，剩点汤，把方便面一泡一会儿， 厉害了， 全齐了。 哎呀，厉害了， 是吧？ 嗯， 你听听，你听你师傅说的。 还行， 连主食都有了， 还不错，还行，终于有我对口的了啊！这样，咱先进一条广告，回来咱们解答一下瑞尔的问题啊。 好， 前两天去见一个朋友，正跟我抱怨车辆保养忒贵，当时我就惊呆了。我平时去 4S 店保养不花钱啊，没有时间还可以请专业技师上门服务，还有15天或2000公里超长质保。他一听羡慕坏了，马上问我原委。我告诉他找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免费赠送方便靠谱的车辆保养，享受轻快生活，就是这么简单。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没有过不去的晚高峰，只有煮不好的家常味。厨房秘籍尽在吃喝。 瑞儿说了，说这个他的妈妈特别喜欢吃炒疙瘩， 嗯 啊，就好这口 老北京食材， 哎， 嗯， 反正一吃啊，就停不下来。现在呢，妈妈岁数大了，想为她学着做一次，所以请教一下牛老师。上一次学您的那个西红柿炒鸡蛋，就觉得哦，太好吃了。 嗯， 这疙瘩其实好办。 嗯， 就是说您要是不愿意自己和面，是吧？弄这疙瘩，现在市场上都有卖的。 嗯， 这炒疙瘩看给岁数大的人呢，要吃的时候呢，您记着点，别配那太硬的食物。你比如说，可以什么来点小黄瓜丁、胡萝卜丁。是吧？肉如果要搁豆，青豆也好，黄豆也好，提前一定要给它煮熟煮透，暖和点再给老人吃。那这疙瘩呢，就不建议您蒸了，建议您煮。这疙瘩得给它煮软和了，煮软和多煮煮，软和点以后拿凉水一激，它就回性了，就有点筋道了。 嗯， 然后呢，您愿意使肉，甭管您是用猪肉也好，牛羊肉也好，切成粒儿，是吧？哎，愿意加鸡蛋，你得炒个鸡蛋碎。 嗯， 哎， 然后呢，关键什么？炒这鸽子肉，一得有酱油，有点色儿，有点咸味儿，这有点这盐得合适，对不对啊、嗯？当然了，我是比较爱吃醋，哎，来点醋，再来两滴的香油，还得准备点什么？还得准备点，提前砸点烂蒜儿。这鸽子出锅的时候，醋、香油、烂蒜一块下去，拌匀了，瞬间这香味儿 特香，特香， 知道吧？当然了，给老人吃呢，建议呢，这个做这个菜，其实油水稍微大点没事儿、嗯，因为老人的肠胃都差点了、 啊、 油水大点对他好，他也好消化、 啊。 煮的时候一定煮软和一点、 啊、 配菜呢多点什么是配菜啊？你比如刚才咱们说的青豆啊、黄豆啊、 嗯、 黄瓜丁啊、胡萝卜呀、啊。现在您可以直接买有卖的豆嘴儿的，又把它煮熟了、 嗯， 是吧？配点青蒜，配点黄瓜丁，配点胡萝卜丁，可以搁点白菜丁，多来几样菜，老人连菜就不吃了。 嗯， 这炒疙瘩就齐了。 是， 哎，那个炒疙瘩那面是什么面啊？ 手擀面和过没有啊？ 和过 啊，比那再硬点，擀成山子， 啊、 拿刀一拉成条。 嗯。 是吧？您再反复切两刀，不就成丁了吗？那也不就疙瘩了吗？ 对， 嗯， 所以一说这个、啊、都是记忆。小时候就是我哥上大学的时候，但他同学家里头，然后是应该是回民朋友，然后去人家玩。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家住在前三门那边的一四合院里头， 哦， 家里养一只大黑猫，哎呦那毛那亮哦。然后去他们家，在人家玩，玩完了以后，老太太说了：“说那个维子别走了，那个在家里今天晚上咱吃炒疙瘩。”哎呀，真香！ 嗯， 那您想那时候猫看见我都嗷嗷叫，我都怕它扑我。我跟你说，所以都是记忆。包括现在很多饭馆也有，我记得在中央电视台的那个东三环的那个后身，应该是朝阳路吧？ 嗯， 上头有专门吃炒疙瘩的店、 嗯、 啊，这真的好。 过去北京啊。炒饼、炒面、炒疙瘩，这金品金面，哎，都卖得好。 嗯 啊， 来吧，还有两分钟。 对， 这个是导演 Peter 啊，他是一导演，他说了那个我的叫爆烟萝卜皮的做法，牛老师您听听，您给我点评一下啊。他是这么说的：把萝卜皮洗干净，切小块装盘儿。就放点盐、鸡精，再淋一点花椒油和辣椒油，吃的时候就一拌，哎，我觉得还挺清爽的， 不错， 而且很下酒 啊，不错，挺好。这是当时就吃，如果您要切点细丝儿，如果当时就吃，您建议呢就别就切点细丝儿尝着一点， 嗯， 哎，它因为什么，或者糖或者咸。或者加糖或者加盐一腌，它马上就透，这不就有意思了、 嗯。 如果您要切大片大块，这个盐呢，这个渗透压没有那么大，它要经过一段时间才好吃，它脆的是吧？ 对， 也不够咸，所以说我的建议您，哎，切细一点，切成丝儿，哎，还让您的方法就 OK 了，没毛病，保证比那些大块的可能要好吃点。 嗯，哎，贝吉塔。啊，这他说了一个，反正按照他起的这名应该是跟我大小差不多，但他说的这东西我没吃过。他说起咸菜了，现在还有吃那个咸汤拌面的吗？ 啊， 那个好像得用花椒爆香吧？ 咸汤啊，是首先得腌咸菜 啊， 是腌咸菜剩下那个、 啊、用他那 陈年的老汤、 哦， 然后还得熬了，然后再说。啊，夏天时候，这是夏天时候吃面，哎，盐汤 哦，这叫咸啊、哦，咸汤拌面。哎呦， 还有这么多听众都发信息了吧？ 啊， 说我这加班呢，饿死我了，听说的。 本来今天其实是不想这个招您的，是吧？没想到说一咸菜，你说的大家伙都饿了，是吧？没事啊，我们还有一个小时呢，别着急、啊。来，先进一段广告。大家有什么想跟我们互动的，到我们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本时段由人保直修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主人，不要啊！ 大过节的聚会多，你提醒的好，还是叫代驾师傅吧。 三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成功核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服务，代驾师傅马上就来送咱们回家啦。 买车险买的就是服务和保障，我只信赖人保直销车险，大品牌网点多，服务好，400-1234567，我身边的保险管家。 400-1234567。

本栏目由好吃好喝好玩好乐的建行嘉年华特约赞助播出。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首届嘉年华重磅来袭，三大主题活动嗨翻全城，会生活，日子献起来，联合众多品牌推出超值优惠，覆盖生活方方面面，会理财，闲钱活起来，多种投资理财选择，多款存款产品任您挑选，会融资，资金赚起来，全方位满足您各类大额消费信贷资金需求，龙情暖京城，建行嘉年华。更多精彩敬请关注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官方微信。 没有过不去的晚高峰，只有煮不好的家常味。厨房秘籍尽在吃喝。 广州欢迎回来，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陪您一块儿饿着。我是夏明。 别听完我们这期节目您就有一个方向，今儿晚上吃什么了，是吧牛老师？ 是没错，我现在也饿。 嗨、 哎、就是谁不饿呀、啊、真是。哈，那个对，我们今天那个说咸菜。 哎、啊、好， 在家怎么做咸菜，我们尽量不说大家特别喜欢吃的那些。 嗯，但是也避免不了啊。 对啊，比如说你看哥哥呀、啊、还是毅毅啊，说了说那个牛老师，您受累给说说醋溜苜蓿的做法呗，尤其是那鸡蛋我总是炒不好。 这炒鸡蛋的事儿好办。 哎，就是这醋溜苜蓿不太好办、 啊、不是醋溜苜蓿好办、嗯、炒鸡蛋关键是好办。就是说这醋溜苜蓿，什么是醋溜苜蓿？全称是醋溜肉片，前提是醋溜肉片加苜蓿 啊。 那这苜蓿呢，这个鸡蛋我知道的 是先要摊成一个小饼。 嗯， 现在都是炒碎了 啊， 过去是要炒成一个小饼， 是要那种实实在在的还是？ 对啊，实实在在一个饼、哦、跟咱摊鸡蛋似的，摊黄菜似的一个饼， 嗯， 然后用手勺在里边一炸，炸成四溜块。 哦， 它是这么做的。 哦，这么做的呀。 哎，然后肉片呢就一滑油，一回锅有个汁儿，汁汁芡。哎，它其实醋溜苜蓿是没糖的，现在做的都搁糖，真正醋溜苜蓿没糖，就是咸鲜酸香。 哦、 啊，当然适当加一点糖可能还好吃点是吧、嗯、但是过去做这菜没有糖。 哦， 哎，是这么回事。 这个我从小就吃这个醋溜苜蓿，还有苜蓿肉、塔斯蜜、 哦、 包括炒疙瘩、嗯、我从小就吃这些。 哦、 嗯、因为我姨姨他们不是老北京嘛、 嗯、 所以他们是回民、 嗯、 从小就去我姨姨家，就每次就是这些、 哎、呀，好吃好吃 啊，还有那个葱包羊肉、哦、啊，这些， 哎呀，好吃， 包羊肉 啊，葱包羊肉， 对，好吃， 包羊肉，别提葱包羊肉，那是大家伙说葱包羊肉，哎，你这一说，哎，包羊肉得说是包羊肉， 哦，包羊肉，哎，包羊肉， 哎、 你知道包羊肉我最爱吃什么？ 什么呀？ 就爱吃那葱，肉不吃，哎，这葱好吃。 嗯、咱俩能吃一块儿去，我就不吃那葱，我就吃那肉。 嘿， 嘿，这大伙好啊！ 来来来来，我们再说回来啊，再说回来，也有朋友问了，就是四川的泡菜能不能再教一两个？ 嗯。 其实我们以前好像做节目的时候 说过说过， 对对对 啊，这也没关系，这些我就不是，因为可能上次人家没听见是吧？ 对对对 啊，其实这个泡菜就是您现在准备想泡菜，现在有一泡好的泡菜坛子， 嗯， 是吧？挑一好的泡菜坛子回来以后呢，拿热的盐水先泡了，刷洗干干净净的，然后翻过来给它晾了，干净了，这干净了，消了毒了，对吧？此地的盐不成，咱们现在只能点盐差一点，您得买那加工盐去。当然四川那不是，就是咱们此地好的超市里边有泡菜盐，您可以直接买泡菜盐准备好。还要准备点什么？红糖或者是白糖或者是冰糖，当然那白糖或者红糖使用的多，冰糖少，一般就不用。还要准备好去了皮洗干净晾好的姜，大块的，这个不用切片什么的啊，就大块即可， 直接 去了皮，蒜整瓣的， 嗯， 啊，包好了，洗干净一晾，这什么好？然后您再准备干辣椒，一定要擦洗干净， 嗯， 啊，然后花椒准备好，用小包包好，啊，小包把这花椒干辣椒给分着包，包好了多搁点， 嗯， 啊。葱不是姜和蒜洗干净，直接放在泡菜坛子里边，上面就搁上， 嗯， 花椒辣椒， 当然现在要出辣味出的好，你还可以买点鲜的小米辣，那个辣味足。但是过去呢，秋天时候好的红辣椒咱北京有，现在今年我都没怎么瞧见，但是小米辣可多着呢。你就直接买小米辣回去，给它洗干净，也晾的潮干了，然后拿牙签儿在上扎十字眼儿，屁股那儿那辣椒地那儿扎一十字眼儿，也给它放这个坛子里。然后呢，为了保险起见，因为北京的水硬，您如果要使自来水了，碱水碱大的话，您就给它烧开了啊。当然现在都是桶装水，您直接啊，建议您先把盐给熬化了，再加上混匀了。这个是熬化了多少盐呀，因为您的坛子也没瞧见。熬完了以后您就觉得这咸味儿啊比咸菜还咸呢，这个咸味儿就行了。然后您把它倒在坛子里边，加上白酒，度数越高越好，当然不建议加浓香的酱香的。 对， 您就来点 那个味儿就串了。 哎，您就来点汾酒，或者北京的 二锅头。 二锅头呢，您别买牛栏山的36度那不灵啊，您就得高度的，或者衡水老白干，这都可以，清香的白酒，或者是买四川的高粱酒，五斤一坛那高粱酒，买这个酒呢，多搁点菜就脆，还杀菌消毒。先泡什么呀？建议您先泡蒜苔啊，因为这个搁那些东西养汤呢，这时候养汤不能养空的呀，您得泡点东西。蒜苔不是有的是吗？您把蒜苔洗干净以后，让十根八根拧成小板一系，哎，晾洗干净，系好了，晾了潮干，搁进去。啊，我们北京这季节什么上市多呀、啊？脆萝卜多。 对， 心里没脆萝卜，洗干净，老皮也带着，就把心什么剃了，头尾一切大块儿。就可以搁进去了。这个它耐泡，当然了，有人爱吃萝卜啊，我就爱吃，而且萝卜取点色气，你看四川它泡菜为什么好看，它有腌制萝卜。腌制萝卜北京我没见着卖的啊，要买我要有我就先买点，我先腌上点去。哎，这腌制萝卜北京这没见着卖。 它跟心里面有什么区别吗？ 人那是小萝卜，水头大，好吃。 是少 红皮紫瓤， 哦， 那叫腌制萝卜啊。 你要不说我肯定当红薯买了 啊， 对吧？红皮紫瓤吗？紫薯吗？是吧？ 你这什么眼神啊，能把萝卜看成白薯， 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他不是差距，看见这下面的眼镜得调整了 啊。对对对 啊，不行，我这要查完底儿一双人一副。 哎，行，可以 啊，是 靠谱。 是不是那个能看见珍珠放大了？ 您拉着我出去啊。 啊，玻璃杯的啊。 啊，得嘞。嗯， 我拉着你出去好，你还弄根棍儿呢。 那 这后边来小先生干嘛呢？我就会看啊。 还能挣钱你说。 来来来，还有交流的、 嗯、 这位叫刘杰的朋友，他也说了他在家做咸菜的方法、 嗯、 啊，当然他做的这种说心里话，北京人好多都吃，好多都吃，尤其是喝粥的时候。他说家里的咸菜疙瘩，是这样，冬天切丝儿，用水冲洗几分钟，放生抽、醋、花椒、辣椒油啊一拌，也很香。 这就是芥菜丝儿，水芥丝儿，我们叫哎水疙瘩， 是的， 哎芥菜疙瘩，水疙瘩，哎水芥丝儿， 是， 哎这一拌，啊这里边您再来点黄豆什么的，煮熟了的跟那一块拌，花椒油一味，辣椒单来一个又一味，挺地道的， 是。吃早餐这都是免费拿的。 不，意思不一样。 哦，不一样， 自己家做的更高级。 哦， 真的 好。 现在哎，这人家小胖那个说，我这想起来了、卖早点的也是，真有那不开眼的。好，您来一小碟吃吃不完了吗？ 哎， 好，拿一塑料袋装上半袋子走。 是， 这个包子买了两根油条， 真是， 哎呦，是不是？ 真是， 是 强烈谴责的，真是， 是不是这个？ 对， 反正日子过不好，肯定的。你想天天吃这个能好吗？ 老想算计人家， 对， 是 算计算计，把自己算进去， 是 对， 是不是？ 哎、 川说了，刚才您跟小胖说的那个泡菜水的那个没说完吗？ 啊、 是没说完吗？ 是啊，就是因为、啊、因为说到胭脂、 哦哦， 说 到 他一 说 到 眼镜了、 哎，他一说弄白薯，啊、然后我就说他的眼神，你知道吗？我就给他是过去了。 对，泡菜水，泡菜水 这个泡好这些东西，这萝卜什么的，你就切成大块啊，泡进去，盖上盖盐坛上呢加足了水，这基本上那水啊，像这天儿，你在屋里边它就干得快，屋里边有暖气的暖和呀，哎，您呢就别让它干了。啊，看水少了就续点水， 嗯， 哎，落了尘土呢，坛子边上落尘土，您擦干净它，哎，这要注意。反正像这天暖和的，像今天这屋子温度， 嗯， 啊，说都零上三度了，像这天屋里温度怎么也得20度左右呗。 对， 因为蒜苔跟萝卜它耐泡，您呢怎么刚一次泡，第一次泡您怎么也得泡十来天， 哦，这么长时间？ 对呀、啊，因为你的汤是新汤啊。你要老汤，今天晚上像个莴笋这类，今天晚上搁你明儿都吃，啊，萝卜像刚才那位老师说的萝卜皮， 嗯嗯、 那萝卜皮直接煮，你明儿早上您捞了就吃了。 哦， 啊，先泡点蒜苔，泡点萝卜，或者您要泡蒜苔，说我不愿意泡萝卜那味儿，那您可以泡点豇豆。 嗯， 哎、啊，也是洗干净，晾到炒干了以后打成板泡进去。哎、啊，这第一回泡个十来天，汤逐渐就老了。您那菜就越泡越好吃，当然这里边的糖，啊，搁糖干嘛？它是发酵的，搁酒使这东西脆的，啊，这要注意，还酒还能杀菌消毒。 嗯， 就是这东西要记住了，就是别弄那带油的东西，哎， 嗯、 脏了吧唧的在里边都和上去。您找来一副啊干净的筷子，就干这使。 嗯， 哎，煎这泡菜的时候千万注意，要第一就是干净。不干净，一起油花， 嗯， 然后该起膜了，一起膜了，这有时候您处理不好，就该出篓子了， 嗯， 哎，一起膜，一听这坛子咚咚咚带响了，这个 冒泡了 ，这时候您啊，找一小纱布篓子， 嗯， 您把浮头那白沫子撇干净了，然后往里就等，来点好白酒，搁进去，消消毒， 嗯，哦，还能抢救一下， 当然， 对对对， 哦， 对，板砖说。哎呀，听你们几位聊的，我都想吃我妈做的高级版咸菜 哟。 说一到冬天，我妈就做一大盆儿， 嗯， 其实呢就是炒水疙瘩，但是因为放了黄豆和五花肉丝，所以被我誉为高级咸菜。每次我妈都炒半天，把水疙瘩丝炒得完全没有水分，炒得都黑了丝了，这都黑了。拿馒头一夹，哇，这好吃，不行，受不了了。周末我得回家跟我妈说，哎，再炒一盘。 嘿，这就是儿时的回忆，妈妈炒的水疙瘩丝，哎，还真是这个才有意思，是吧？您现在老吃大鱼大肉，冷不丁来这么一个菜，怎么着？比那烧烤真好吃， 嗯， 是吧？ 哎呀，这个，对，好，来，我们再看看这位吧。 哎， 咱说了半天的咸菜了 啊。 来一主食，好不好？ 主食， 酱油炒饭。 今儿说咸菜，咱别说酱油炒饭了，来个泡菜炒饭得了。 又不是， 哎呦，高级了！ 泡菜炒饭一会儿我说。 哎 哎、啊，我前两天刚好做的。 哎呦呦呦！ 对 对，刚做的。一会儿我说完了，您品评一下。 你连泡菜炒饭都成了，酱油炒饭你更不在话下。 真不会，真不会 没有，没有， 真不会。 天天我都 不那这样，咱只说高级版的，就说泡菜炒饭行吗？ 哎、对对对 那跟炒饭是一样的。那跟蛋炒饭一样，要加点色儿，就是加点酱油而已， 就完了。 就那您还要指着加什么那个？ 哦，我还以为有高级版的， 没有。 没有什么，那可以把鲍鱼切成丁儿，掺和一块儿啊。 那您要这么说，那个我先说说我的，您觉得看好不好、啊？ 哎。 我呢，前两天正好在家里边，这个上午天冷，也没出去吃去，也没出去买去。家里边呢，我就搜了，我说这有什么东西能让我炒炒的？我找到了一盒那个午餐肉 哦， 找到了一块那个就那个火腿， 呵， 切片的厚厚的那种火腿，然后找了点香菜，找了点胡萝卜，一根胡萝卜。还有那个宗仁府的那个泡菜， 呵， 嗯，还是叫宗仁府吗？宗什么的吧，反正就那泡菜，就有这些。一看我们家有周六日剩下来的米饭，放在那儿呢，就在阳台上晾着。我说，哟，要不我吃蛋炒饭吧？ 嘿， 我说蛋炒饭稍微的 简单了点，我就吃这个，这把这所有东西全弄出来，我就炒饭吃吧。先把鸡蛋炒出来，或者就炒成那鸡蛋沫子哈，然后呢，再把这个胡萝卜切成丁炒出来，炒出来之后呢，再把那个泡菜稍微的洗一下，稍微的洗一下，切碎了，这个时候和那个胡萝卜一块炒，再加上那些火腿，然后午餐肉又了一点儿，加了一点点的午餐肉，但是午餐肉是最后加进去的，先把火腿加进去，啊，炒完之后把米啪往里一放，哒哒哒哒一扫。巨好吃，特别的香，最后放午餐肉啊，特别的香。 说自己说半天好吃肉好吃肉， 嗯， 轮到自己了， 嗯， 舍不得，就是后院搁点午餐肉。 不是，前面那火腿可都放进去了。 哦， 不是，我一个人吃不了那么多， 半斤多火腿搁进去了， 那挺大一片的。 那应该叫火腿炒饭 哦，是吧？ 什么火腿？不是，他说这火腿是羊火腿，跟午餐肉一样，是这意思吧？ 是， 那叫羊火腿 啊，是， 不是我们中式的？ 不是那种的，不是那种， 是吧？ 羊火腿 啊， 嗯，反正就是挺好吃的 啊。那你说搁了火腿再搁午餐肉，那买点肠有什么意义啊？是 不是那火腿没了，肉又差点，不跟午餐肉凑吧？ 拿这个得， 没办法了， 得了， 是吧？家里料有限， 得着不着啊？ 哎，嗯。 还 行， 就挺 好，不是还行吗？把妈去了， 还行。哎，您在家炒饭都怎么炒？ 那我这比你那复杂了。 那您说 一般我不炒， 二班呢？ 因为什么呀？小时候爱吃这个，这上岁数不爱吃那个了。为什么炒饭？您那饭要软了， 对， 不好吃了。对， 炒的就一坨一坨的， 是不是？ 对， 说你那饭过硬，这岁数吃差劲。真的好的就蛋炒饭， 嗯， 不是先把这蛋直接先炒碎蛋， 嗯， 就完了。 嗯， 不是，它应该跟饭和了匀了一块炒，慢慢的变色的。 哦， 就是 那都是简易版， 裹着米线。 那简您那简易版的蛋炒饭，现在卖都这个。 哦。哦，您接着说。 没了，这 啊没了， 这还有什么呀？这鸡蛋一和了一炒， 就这样 了啊？ 好吧， 嗯，这没有什么，这个你说有什么复杂的？就是关键是米饭它得利落，炒完一粒儿一粒儿的， 对， 有点咸味儿，齐了。 所以牛老师上次说过，就是饭馆里的那个蛋炒饭，高级版的， 嗯， 就是不光说有火腿啊，有什么这些，其实人家那饭都是捞饭。或者是蒸饭，不像咱们拿高锅呀，或者毛哇，特别黏，特别什么，炒的饭会不好吃， 也不利落，你还炒不出那，粒粒晶莹 啊，是 那效果， 是。 您非得到那专业地儿，您在家里炒，只是叫其名而已。 虽然我用的方法就是不是您说的教给我的那个方法，但是我保证我做的炒饭粒粒晶莹， 嘿， 因为我炒的时间够长，把水分让它炒出来的够多。 天哪， 可好吃了！ 那你水平也够高， 绝对超出一般的馆子做的蛋炒饭。 你 一定 拿的是不粘锅炒的吧？ 你怎么知道？ 要不早扒锅了。 来啊，咱们先进一条广告，回来接着聊。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关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没有过不去的晚高峰，只有煮不好的家常味。厨房秘籍尽在吃喝。 来说回咱们的咸菜啊，这个苍鹰也说了，说牛老师，您给我判判判我们家的这个咸菜怎么样呗，好不好？我们家做的是酱官、啊、 嘿。 肉丁先炒的差不多，放葱姜，然后沥好的酱官放里边一块炒，差不多放点白糖，少许的酱油，快出锅的时候放点葱花，葱花多一点啊，能吃辣的可以放一两个干辣椒。过去谁家娶媳妇儿，这是娘家放风的，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是什么呀？其实刚才说这炒酱官 啊， 这酱官不是这酱官先说好了， 嗯， 这个不是那酱黄瓜。 哎，对对对， 哎，您别说炒酱瓜，这酱瓜不是酱黄瓜。 哦哦，那是酱西葫芦。 抬杠，酱西瓜。 那是什么呀？ 专门为这个咸菜。 哦，就 种养殖的瓜。 哦， 酱瓜跟咱们那个什么老洋瓜似的，那样的。 哦， 啊，专门腌咸菜用的，在北京周边。哦，专门有种植过去，现在也有。 嗯， 你要这得上天元去啊、六必居啊才能买着。 嗯， 不是您买那酱黄瓜就是酱瓜。 哦， 啊，刚才这个说呢，炒呢甜咸味儿的啊，还可以沾点花生仁儿。 哦， 啊，是这么个就炒酱瓜。 哦， 啊，当然了，一般北京人炒这不搁辣椒。 嗯， 啊，不搁辣椒。 哦， 啊，这也得拔了撤了咸炒。 嗯， 哎，而且油水得大一些。 对， 这是炒酱瓜。 嗯。 嗯， 刚才您说那个非常好。 嗯， 啊，就不赖。 我问的是娶媳妇儿，这是娘家放风的，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哦， 娘家怎么样？ 放风的， 放风的这个说法我不懂。 哦， 就像好像那个嫁妆似的。 嗯， 就是比如说头天要过嫁妆，可能带过去， 反正是好东西。 哎，就 对吧？ 就 跟着闺女一块过去的。 哎哎， 哦， 这个因为市里边的跟其他地方的说法、礼节不太一样。 明白了， 对， 明白了。 你要放风，这要是这我们因为我没看这个屏幕上俩字怎么写的， 嗯， 是不是？ 嗯， 包括宝坤说了，我们家老太太，腌的时候就是这个咸菜呀、啊，必须得在缸里头，还得放块石头，哎，那泡出来的味儿就是很特别的，完全不一样。嗯，其实那石头我个人认为是压着使的。 哎，那跟那石头没关系，那石头干嘛使、 嗯、 就是因为省这菜赋能了。 对， 哎，然后呢压石头也是这菜啊得倒窖得倒缸。 嗯， 知道吧，您不能腌上就不管了。 嗯， 啊，您得倒，像今天这天，像今天这天、 嗯、 多好啊。 嗯， 暖和，这得给咸菜弄出来倒倒缸，底下搁上面，上面搁底下，得呲了呲了再回去，那腌出来玩意还好吃呢、 嗯。我还一直以为就是咸菜就得到冬天腌嘛，因为冬天够冷，所以得放在外边。刚刚您说的， 不全是， 就 是 在放屋里就可以啊。 过去一也没有把咸菜放在屋里边的，全是缸，家家过日子都有缸。现在在楼房里，那缸搁哪儿？搁楼道里呗。 对， 也成，当然也没。现在年轻人。谁还腌咸菜啊、 嗯、 买包咸菜吃半年，买谁还腌它呀？ 是 不是？你看那卖咸菜的也不是生意天天排在队了，卖的多着呢。 对， 是吧？你弄个大酱萝卜，什么叫大酱萝卜？什么叫老腌萝卜呀、 嗯、 什么叫水疙瘩？什么叫酱疙瘩呀？没了，您不知道，也没人弄了。过去腌这个都我这岁都不腌、 嗯、 都是我们老尖儿 长辈。 哎，至少现在哎都得八十来王岁的人、 哦、 人家才腌呢。 对、 嗯、啊，或者甚或再老一些的人， 哦、 啊，年轻人像你们就是弄唠一听听，知道听说过而已。 来，小胖用一分钟的时间帮助一下小新啊。他说：“各位好，我想找一家比较好吃的羊蝎子火锅，能指点一下吗？” 那去那个蝎王府吧。 嗯， 蝎王府我觉得还不错。其他的您有什么推荐吗？ 羊蝎子火锅。 对。 啊，羊蝎子火锅，您说西王府有没有吃涮羊肉？我就介绍介绍您。 哎 哎， 好、 哎哦，是吧？ 对，其他的也有几家不错的，比如说那个连锁店特多的那个， 啊、好多都是 也不错， 也不错不错。 但是西王府呢，它因为它出了有那个烤的羊蝎子，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如果 其实这天不一定非得吃羊蝎子，吃点涮羊肉也挺棒的。 那倒是， 涮羊肉还得来点还有带烤串的， 对， 多地道啊！ 涮羊肉您去哪儿啊？ 我最喜欢就是老宝三。 哎呀， 我就最喜欢呢，南城这边就吃老宝三，北边我吃杨大爷。 哎呀， 绝对地道。 好， 那杨大爷下次咱们一块儿。 好， 嗯， 大家有什么样的厨房的问题啊，继续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今天呢咱教教大家聊聊这个咸菜怎么腌啊，酱菜怎么腌，您家有什么看家的一些这个酱菜。自己创新的酱菜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先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本栏目由好吃好喝好玩好乐的建行嘉年华特约赞助播出。

厨房秘籍尽在吃喝。 广州欢迎回来，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和您一块儿饿着。 哎， 是不是更饿了？ 你聊着聊着你老这么说，人家听着不是更饿了、是不是？ 一块儿陪您用声音解解馋。 哎，这样靠谱了。 好这样的吗？ 对，咱们再扛半个小时可以吃口。 太好了啊、说不定很多朋友都已经到家了。 哎， 是吧、 哎，是这个，咱们先解决一个问题吧。 哎， 这个老虎说了，说老爷子要办60岁的生日宴啊，去哪儿办比较合适呢？东二环那边吃家常菜。这个有一个地儿我觉得还挺合适的，那个董事儿， 董事 长那边的那个董事儿、 啊，对， 又是家常菜， 对， 环境也还不错。 哦，非得东二环， 东二环嘛， 他是或者 住那边 东边也行。 哦，其实你比如说、我参加过几次人家生日宴，你比如说，西边，南城，北京南城啊就更讲究一些， 是的， 啊，他就伺候的比较刺激。 哦， 你东边你钱不少花，说心里话，哎，真正北京的老北京人少。 那您说的哪儿？我们 你比如说 改地方也行。 你比如说咱们这有名的新发地，这有个这一个精心酒家， 哦， 那老北京的菜做的地道不地道啊？ 地道地道。 那尤其是什么？给老人过生日，你得吃点什么呀？ 嗯， 打卤面，您别好，弄碗热汤面，白皮儿啊，握个鸡蛋，那叫长寿面，我们北京可不这样，我们那必定得打卤面，哎，或者那个一泽也行，一泽食府也不赖，说实在的，真的不错。这要给老人过生日，人家嘿，寿桃、寿面，然后那些东西，真是老北京的玩意儿。 对， 说心里话， 有好多菜都看不着， 哎，对，真看不 着，对，真看不着。 我来说。哪天什么约着你们俩、哪天头年咱们仨那儿喝顿酒 可以啊，可以。 为什么呀？ 可以。 你们得知道北京都有什么吃食啊？里边那小饺子给面钉的。 哎呀， 你上哪儿吃去呀、啊？ 是的， 您到哪儿顶多弄个猪肉大葱。 对， 您上来个什么？有的大馅饺子，馅儿确实很大，确实很大。那饺子秀去，吃的得好吃的得味儿，菜也是。这要过生日在那边。是不是？但是人家家人家选择东二环也没人说的。 对， 但我说，你说给老人过生日，至少得有有一碗好的寿面。 是。 哎， 没事儿。这个老爷子过生日，我不是刚才给您建议了吗？那个没错啊，东二环那边也非常的近，然后环境各方面也不错。哪天呢？您自己去那个京新那边尝尝去。 哎， 就是北京新新酱蓉，就是这俩字儿，京新。 啊，京新 对京新酒家，您去尝尝去，您就知道了，好吃。然后哪天呢，再带着老爷子去一趟，老爷子绝对高兴，真的。那可能是老爷子他们那时候吃过的东西，对吧？这个蓉儿说了，说能不能再说一遍西红柿炒鸡蛋怎么做呢？前面没听着。这样我就跟您说几个重点啊，详细的咱不说了。西红柿呢，建议您买点那个汤多点的沙瓤的，然后去了皮儿，一定去了皮儿。然后鸡蛋什么都炒好之后，唯一有一个可能跟之前做的不一样的，就是您在炒西红柿的时候，放盐要比平时放的多一倍的盐放进去，什么都不用再放了，其他的那些调料什么都不用再放了，糖记着千万别放。这时候您炒出来之后，您尝尝能尝出来那西红柿的甜味儿出来啊，这就其实就这点。 哎，我真觉得你就靠这一道菜 走遍全球啊， 而且 有的朋友都带到加拿大去了。 现在咱也顺便得给小明做一广告， 哎 啊， 吃好了您给传名吧， 扬的也是您的名。 哎，好。另外一位朋友叫若水，他也说了一下他。做这个八宝酱官的方式 哦， 但是我也不知道他说的对不对啊，您可以听。他说八宝酱官就是深绿色的小香瓜，切开顶去瓢，然后呢腌浸出水，放酱油酒拌，然后再和上花生仁、核桃仁、松子仁、杏仁、什么桂圆啊、南瓜籽儿，什么，反正就各种这些这些籽儿吧。啊，一起放，然后盖上瓜盖，用小绳啊给它都拴紧了， 浸泡在酱油、酒、糖这些液体当中吧，压实，半年以后才可以吃。我天，用这么长时间？ 那当然，这说的没毛病。 哦， 这说的没毛，八宝酱瓜嘛，这说的没毛病。哎，这不是您今儿晚上腌啊，明天早上起来拿起来，嘿，外边有酱油色了，这是酱瓜了，不是？ 哦， 哎，所以吃好吃的怎么办？老北京说叫要能等， 嗯， 所以叫熊掌难熟。 明白了， 好，再来看这个，是哦，望京，望京大熊猫，哦，不是这位，他也说了，说东边过生日去东兴楼啊，哎，也挺好啊，谢谢。爱到永远说了，望京的九仙桥十二人，给说说吃烤鸭的地儿呗，那就怡迪港的那个西河雅苑呀， 对， 对吧？ 就在一楼， 对，直接去那边啊，包间也阔气。啊，说的也这个做的也不错，尤其那鸭子，包括他们家糖饼各方面都不错。 嗯， 贝吉塔说了，牛老师说的那京心跟那个义泽离我巨近，我老去，尤其是义泽食府的面丁饺子跟那个京心的鹿角菜打卤面，您三位什么时候去啊？我也去，我请您。 嘿，好嘞，得咱们一块搭伴啊。 哎，他说的这些我怎么一样没吃过呀？ 你看看，你看看， 哎，真的， 那里边就上一次我也是跟牛老师一块去的， 嗯， 大多数的菜有的是见过，但没见过那么做的， 对 对，然后还有一些菜是压根儿就没见过， 嗯， 就没见过。然后牛老师说，这是好多就是老北京的吃的菜，在这边它又复原了， 哦， 对，真的很好，改天咱们去啊，离我家特近，我没事也老去， 真的。 去了以后，您小心小胖喝多了，因为他一喝就三瓶北冰洋起， 哎 啊，北冰洋，我以为三瓶茅台呢， 没有， 三瓶北冰洋啊， 啊， 随他让他撒开了，喝多了可以住那儿， 行。 那个小磊说了，我家定期去六必居买那个小酱萝卜， 哦， 我爸爸特别喜欢，但是每次吧都找那个色儿浅的，就是那种吧，就是。最好吃不那么咸， 对， 但是现在吧就感觉哎呦越来越咸了， 您知道为什么吗？ 啊， 那腌的时间长了销路没有那么快了， 哦， 所以它还在逐渐的渗透， 哦， 哎，刚才那个人家说这个小这姑娘叫什么， 叫小磊， 哎，这小磊说的这个就是新的这小酱萝卜，颜色一定是浅的金黄色， 嗯， 那漂亮的酱黄色，哎，特别浅，深不深， 嗯， 你要一深了发了黑了，这东西它一定得咸，但是不影响吃啊， 哦， 您回来一漂，拿水一漂一钻 就 切成小丁，嘿，我特别爱吃小酱萝卜嘛，切得碎碎的跟小辣椒的炒一道， 哦， 哎， 加馒头吃 啊， 加馒头吃， 哎，不管下粥吃粥下饭都可以， 哦， 小酱萝卜泡了咸味攥干了切成小削的粒儿， 嗯， 炒了， 嗯， 就跟 才地道了。 刚才放广告的时候，那咱们下一个节目的主持人， 嗯， 小群就跟我说， 嗯， 哥，我也爱吃咸菜哟，嗯。我说那你爱吃哪口？我说我看你爱吃的跟小胖爱吃的一样吗？我爱吃的就是那个咸菜疙瘩切丝儿，拿刚出锅的热腾腾的馒头夹。说每每一想到这个馒头加咸菜丝儿，就想起来去楼下跳皮筋儿。哎，你听听，哎呀，儿时的记忆吧。 哎呦， 人家还说了， 嗯， 烟香的 啊，对对对对对， 是吧？ 对对对对， 这保定名吃，春不老， 对对对对对， 嗯， 哎呀，有意思。不过一想起来，就是各种记忆啊，就是我是昨天还是前天， 嗯， 看了一个那个新闻，哎呀，看完了以后还让我觉得，哎呀，人家活动既有创意， 嗯， 然后反而让你自己内心当中，反而觉得还很温暖。当然，这个是发生在国外啊，发生在国外。说一个中学，因为这个中学全是男孩，相当于是男校， 哦， 然后呢他们组织了一个活动，就叫找爸爸活动。找爸爸呢，先是说希望要60位爸爸当志愿者，然后这60个爸爸一块来陪孩子们吃顿饭。其实很简单，其实按我来说其实就是一次温暖的聚会，因为这个学校的孩子有很多，比如说单亲， 哦， 比如说父亲因为工作原因就不在身边，或者常年不在身边， 啊， 他们缺少这种温情感。于是呢，这个学校就组织这么一个活动，找爸爸 有志愿者愿意来参加就来，就要60个。但是没想到在办这个活动的时候，来了好几百个爸爸，哇，报名的人特别踊跃，就为了跟孩子们一块吃顿饭，因为觉得孩子们可能在这方面缺少， 亏欠孩子的。 是的，是的。然后这些爸爸们，您想他也不是很熟络，所以交流起来的那些不会太深，但是就这种温情的这么一个环境，对于孩子们来说是一个哎呀莫大的温暖。而且呢，这些爸爸比如说有搞金融的，因为人都西装革履的，对吧、 哦、 人相当于上着班呢，好，我请几个小时假，我去陪孩子吃个饭。然后还有艺术家啊，音乐人，而且跟孩子们一块吃饭，同时因为孩子都上初中了高中了，都是这样半大小子，教他们很多男孩子应该会的，比如说怎么打领带呀，啊，有一些待人接物的一些处事哲学呀，在吃饭的时候都说，哎呀，我看完这我觉得好温暖，真好。 其实这节目为什么好啊，您这一听您那一说，其实就是什么，就是接地气儿， 是 跟我们这说这咸菜似的，能勾起好多人儿时的记忆。 是的，是的。 你要是说吃鲍鱼不新鲜，一不接地气儿，来没人爱听。 是， 这东西实实在在的， 对， 是不是？ 对， 哎呀， 真是。你看这个，就说到接地气儿了。 嗯 ，Time Seeker 说了，我最喜欢的汤就是白水冲雪里红加香油，忒好喝了。 您那儿剩了一点咸菜，不舍得扔呗？ 不是，他说这个，我也有这种回忆 啊。 你比如我插队的时候， 嗯， 正赶上哎，三下割麦子， 嗯， 您猜怎么着？ 嗯、 这知青点儿、 嗯、 没有什么油水了，怎么办呀？ 嗯， 开水，搁两滴的香油往里冲，小葱汤，撒把小葱， 嗯， 这就是那稀的， 啊， 你看看， 好好好， 小葱汤。 哎呀， 这是我确实 嗯 我吃过的。 嗯， 哎，牛老师，您身边现在有人咨询您、 啊、 比如说问在哪儿吃年夜饭好的吗？ 哎呦，年夜饭是这个，咱们也我现在的时候好多家都可以推荐、 嗯、 是吧，可以推荐。 嗯， 但是您看您年夜饭您想吃什么 啊、 嗯、你比如说啊，就是咱们我刚才说，就是因为我跟夏明，因为我为什么跟聊这跟夏明熟、 嗯、 我跟夏明去过，夏明对人家也非常赞成。 对对， 哎 对， 人家家呢一个年夜人根本就不关门， 嗯， 生意呢还非常好。 嗯， 关键是哪个菜，我在他们家为什么说赞成他们家、 嗯、 那是乌泱乌泱都排队了，满了，那小菜一个上的快，关键是保质保量。 对对对，特别地道。 哎，你说来一桌你做的挺好，一下来十桌你做不好了。 是是是，后厨乱了。 对啊，人家几十桌上百桌都没毛病。 是， 所以你到顿那吃饭，您花那钱啊就值。 是， 是不是？ 快乐珊瑚说，我能问一下吗？因为我们家吃年夜饭的人口比较多。他想找一个能容纳25到30人的，要吃年夜饭。 啊、 我天， 我以为要25桌到35桌呢。 不，那叫包场了，那是。 就我刚说的地儿，那大包房没问题了。您25 能坐这么多人？ 有，当然没问题，可以，人家可以拉开呀、啊。 哦， 啊，这俩屋归你了，没问题啊。 天哪！ 啊、 好好好， 哎，好多地儿都有这么大的包间， 但是不多啊。 哎，不多，但是就看您爱吃什么味儿了。你比如在北京过年，如果是北京人在北京过年，您不得像我这岁数的，我得想找找我年轻时候， 对， 我小时候过年那种景象， 对， 是不是？吃点什么呀？是吧？怎么着？桌上得有鸭桌，得来碗豆酱，别弄一肉皮冻的搁上，那叫豆酱，那不叫豆酱， 是吧？对对对。 小满说了，那能不能推荐个清真菜好吃的地方，也是家庭聚会，最好在潘家园附近，反正就是东三环或者东三环偏南、 哦、边的 清真 菜、 啊、那边这样，有紫光阁、 啊、哦，紫光阁、 紫光园，什么 紫光园、 哦、不好意思啊，紫光园，那个这算是老店了、 啊、 对吧。另外呢还有一个也是算是开了有些年头了， 嗯， 是吃海鲜的，而且是清真海鲜， 哦， 叫清香阁。 哦，清香阁。 哎，清香阁。 清香阁我知道，紫光阁，紫光园。 紫光园 我也知道。 哎对。 你刚才一说紫光阁，我有点愣，我这不是五粮液吗？这不是。 抱歉。 透露商业机密，人家俩准备合起来开一个叫紫光阁的，开玩笑啊，反正这俩我都吃过，还不错， 还不错。 清香阁我是有一次开车在二环上走，因为它就在二环边上，也在您从攀岩园那边呢，可能您得往这个西边走一走，就在二环边上，他们家的那个海鲜新鲜，首先新鲜，而且打清真海鲜的少，极少，而且他们家店也比较多，所以我觉得那一家还不错。 可是这个阁不是在朝阳医院边上吗？ 朝阳医院那儿是不是也有一个 清香阁 是吗？ 是有，是有， 那就应该是 西藏湾也有， 他们应该有十几家店， 这么多家店， 西藏湾也有， 对，不少店啊。嗯，我说这个是离 东藏湾是吧？ 嗯，那个您说是什么？潘家园吗？他不是说潘家园吗？那点离潘家园也算近。 对对 对， 嗯。 那边也有老宝山也不错， 老宝山那边也有老宝山 涮肉啊， 对， 你涮肉烤肉多地道啊，这天又冷， 是是是。 您倒是有时候那炒菜，您有时候那炒菜，您赶上那地道了，还真地道 啊。 是 有时候挺那什么，是不是？ 对，咱们用最后这点时间，咱就少说咸菜呗。 行行， 好吧， 啊， 大家 咸菜。 别说咸菜了，大家 说甜菜， 大家咨询的有好多，咱都可以聊聊啊。 对对对， 嗯。先看这个吧。贝吉塔他说了，他说我就是上次跟您说我甘肃的家里人送的羊肉的那个， 哦， 咱们不是就是，哎，我刚从那个甘肃背了半扇羊啊，问您怎么做， 对， 羊排、羊蝎子什么的。然后他说了，他说我这会儿吧又弄了一点成都的腊猪脸儿，说这个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做 啊。那东西热了，腊猪脸是热的。这位朋友，您信我们呢，就是您回家。先说准备点热的碱水， 热碱水， 哎，把这腊猪脸往热的碱水里泡一泡，然后板刷好好的刷刷啊，刷刷以后换了清水反复刷两遍以后啊，如果要怕咸，就建议您用凉水再拔它一夜，拔完了以后控净了， 嗯， 您再用黄酒来点姜葱搁一点花椒，您再上屉给它蒸熟了，然后再切片炒菜也好，直接就凉吃也行，没问题了。腊猪脸儿， 那就是咸辣口的。 它不是，它这个辣，它这腊猪脸辣跟腊肉一样，辣味的辣， 哦， 腊月的辣。 明白了，明白了，啊，其实就是类似于一种腌肉， 腌肉就是腌的。 哦， 啊， 好吧，好吧，好吧。 哎呀，太好了。 你又看哪道菜了？ 我看了好多啊，反正而且有肉的啊。这个贝贝也在说咸菜，水疙瘩用油炒着吃，放冰箱里边一般能保存多久啊？虽然很咸，但是毕竟用了油啊，不知道保质期大概是多长时间。 这是这个啊，那我要吃这个水疙瘩丝儿， 嗯 啊，先得拔了咸，不要怎么咸， 嗯， 然后拿酱油着色儿，炒完了以后，你要灌在瓶子里放冰箱里，一礼拜没毛病。 嗯 嗯， 一个礼拜没毛病。 哎，最后就咱来个肉呗。 对， 行， 你是无肉不欢呗？ 那你挑一头呗。 你对了，吃什么肉？ 因为这个以成，这也是朋友们的问题。 哎， 以诚待人，人家说了， 啊， 请牛老师教我们一道爆羊肉的做法吧。正好，我也跟您学的，回去我就给我姨姨做去。 哦，爆羊肉。 哎。 好几种包法， 嗯， 好几种包法太多了，就是说再建议您呢在家里边做啊， 嗯， 因为现在家里边都是不粘锅，是吧，它也粘不了锅了，您那羊肉呢切完片，先说选这个肉，最好您来点就是上脑呗， 嗯， 要不然您哎来点羊里脊这类的， 嗯， 当然了后腿也行啊，选精一点，把那些筋毛都剔干净了，然后您顶刀切薄片，片大着点，薄着点，长着点，然后呢切完片以后您来点姜末，切点细的姜末撒在肉上，葱呢现在大葱有的是葱白这部分，哎，一劈两开，劈开了以后滚刀一切，切用刀背稍微拍一拍， 嗯， 姜末这个葱段有了，放点老抽，来点黄酒，来点胡椒粉，不加也行，捏上， 嗯， 一块给它拌和匀了， 这是 在家里边 拌羊 肉 啊，是拌羊， 啊， 拌上羊肉是吧？ 喂上了 啊，哦， 哎，搁两滴的香油，喂好了这个肉，也有后搁香油的。喂好了肉，您家里边那锅先说，您先烧热热的， 搁上油，叫锅热油温啊，因为你使不粘锅就方便了，是吧？锅热油温，把这一块腌好的肉下去扒拉匀了，你看这肉一变色儿，给两滴的醋翻拌匀了，起锅装盘，这就包上肉。这是只是其中的一种方法。 哎呦 啊， 这是最简单的。 那行，那其他方法咱回来再说呗，好不好？时间不够了，您甭看了，时间不够了啊！今儿就说到这儿吧，实在受不了了， 实在受不了了，是吧？ 寂寞无人相告都说，哎呦，哥们儿终于不用跟你们扛着了啊！鸡蛋炒西红柿出锅了， 嘿， 拌上面，嘿，真挺香的。 呀呀，村儿没西红柿村儿，嘿， 哎呀， 地道啊， 太讨厌了，简直。老虎也说了，哎，你们广播大厦这片有什么能吃的呀？每天愁死我了。 还真没什么可吃的。 别呀，那个不知道你喜欢吃清淡的还是什么啊？在我们就过了马路啊，马路对面，那边有一个月鲜，是做的越南米粉 、 好吃啊，真的是很好吃。另外呢，还有也是过了马路对面啊，金湖茶餐厅旁边 ，BLT 啊， 对， 最近那个美国牛肉刚进来，他们家是刚弄的。 这个胡同那边南边不是？那个这京通筷子路什么这什么路的呀，那儿有一个什么什么菜也不错吧。 哪个呀？ 就是从这儿一直往南走， 质子革命啊。 不是，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啊、 还有乔家大院、 啊、 还有一个大致烤肉。 哦， 大致烤肉是不错， 是吧？ 但是您要天天吃有点贵、 哦、 其他没什么毛病，真的。哎， 还有卖牛肉面的也不错、 啊。牛肉面啊、哦，对，那也经常吃，早餐特别好啊， 是吧？ 好吧，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吧。 得嘞、我也饿了， 辛苦牛老师。 没有， 哎， 一会儿楼下你给我买两份包吧。 哎，得嘞，没问题啊。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接下来是打开文化之门，明天17点咱们再见了。 早到晚的 Tina 独自走在冬夜的街头，被风吹过，她有些瑟瑟发抖，她需要的。不仅仅是御寒的棉衣，还有 热辣的火锅和火热的朋友。二月底前逢周五、六日，在指定商户用工行 POS 刷北京地区工银信用卡，满足消费金额可享立减优惠，最高1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爱购火锅季，爱购温泉，爱购冰雪季，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嗨！详询95588工商银行信用卡。 没有过不去的晚高峰，只有煮不好的家常味。厨房秘籍尽在吃喝。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下班晚的 Tina 独自走在冬夜的街头，被风吹过，她有些瑟瑟发抖，她需要的不仅仅是御寒的棉衣，还有 热辣的火锅和火热的朋友。二月底前逢周五、六日，在指定商户用工行 POS 刷北京地区工银信用卡，满足消费金额可享立减优惠，最高1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爱购火锅季，爱购温泉，爱购冰雪季，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嗨！详询95588工商银行信用卡。 行，大饼卷炒鸡蛋是好吃又好看，大饼果子配豆浆是味道特别浓，大饼卷上那炖牛肉它怎么吃都吃不腻，大饼卷素丸子它架炮往里轰，天对地雨对风是大陆对长空，大饼它卷一切咱吃的是内容，酸甜苦辣咸是鲜香麻酥脆，卷的是人生百味尽在不言中。